世经以来常是和合因缘，一切世间种种变化皆因四谛和合发明。呢度系阿能引佛昔日虔究方便所讲嘅，嚟启发今日嘅疑问。昔日法系以因缘和合嘅道理破外道所讲嘅自然或者无因而生，呢啲系属于虔口方便所设立不了义嘅教。今日阿能咧，既然请求佛开示成佛嘅法门嘛，法咧亦许可佢话要讲呢个圣义谛，所以咧就显四科七谛，唔系因缘，唔系自然，即空即假即中，就系、是、以内藏性。可惜阿能咧，而到现在咧都唔明白，仍旧执着法昔日所讲嘅因缘和合嘅道理。嚟为义佛今日所讲，咁我哋睇下佢所讲话和合因缘啦。因系乜嘢呢？因系正因，缘系助缘。哦，世间一切法都系因缘所生嘅。哦，在有情界嚟讲咧，啊，有情世间嚟讲咧。业力是为因，父母和地水火风四帝为助缘，然后产生我们这个生。哦，如果在气世间来讲，无情界来讲，是种子为因，四帝和人工为缘而产生之法，等于一棵树，呢粒种子为亲因缘，加上人工个培养咧，仲有呢个四大咧，然后可以产生。在正觉世间嚟讲咧，以发菩提心为因，六道闻行为缘，而产生知法菩萨。所以话一切世间种种变化，皆因四大和合发明。这是不是事实呢？是事实，是俗体理，是现象界，是不是本体界。那我由这里我们看起，有友情世间、气世间和正觉世间，不是国土世间、五阴世间、众生世间。因为为什么？五阴就是众生，众生就是五阴五蕴组织而成的，所以不应该讲众生世间或者是这个五阴世间，而是应该呢是翻开有情世间、迷情的、正觉的和气世间。哦，阿能呢就引佛昔日的虔教，他说法呢讲得多啦，话世间法一切都是因缘生噶嘛？点解今日云何而来？因缘自然而区毗佛。点解佛今日话非因缘，本非因缘，本非自然，因缘自然都唔要呢？我真系唔明白呢啲道理。我希望佛咧好慈悲哀悯我哋，可怜我哋无知，再开示我哋，不但开示我啊！而且是末法众生都需要了解这些道理。要了解什么道理？要了解中道了义无弃轮法。我能认为呢，自然是外道所讲的，法应该是毗笨，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知法因缘生是法亲口所讲的嘛，知法因缘生，知法因缘灭，我佛第三门常作如是说，是吧？点解今日佛话一切法本非因缘，非本非自然呢？咁我真系唔知道啦。啊，请佛咧开示我哋中道了义教，讲啲真真实实嘅道理。中道咧，嗱呢度咧，我哋研究嘅咧就要了解中道有两种，一种咧叫做顿中，一种咧就叫做咩啊？圆中。哦，中道有两种，个顿有名称下， 个圆圆盖一切法。若果超出空有二边，不盖一切法咧，但有中道，系叫做但中。若果即空有二边，就系中道，即空即有，即有即空，圆盖一切法，系叫做圆中。若果但系讲真或者讲俗，唔系了义教，必须要三谛圆融，方系了义教。哦，所以咧。有些人说、啊、佛教讲空的，这个不代表佛教。佛教讲有都不代表、啊、有是假的、哦、佛都不能够代表。佛教真真正正佛教是空有圆融、哦、真俗不二，是讲中道理。这个呢就叫做圆中、啊、中道了义是什么呢？就是真实法，是无戏论法、哦、这个真实无戏论法是什么？必须要三谛圆融，即空即假即中、哦、然后是了义。每一样法站在不同的立场来看呢，都有空假中三种道理、哦、譬如一个人、啊、站在人的作为来讲，是不是有啊，是有啊，有因有果，有苦有乐，有思想有感受，有，不能够毁灭。如果佛教话冇人嘅，咁成个人生勾勾企喺度，你话冇人嘅，佢话有，系因缘所生化，因缘所生化系无常嘅、苦嘅、空嘅。哦，咁你系净系话讲空，乜嘢都空。乜嘢都空，咁啊冇因啦，冇果啦，唔使修行啦，唔使帮助人啦，唔使做人啦，连人都唔使做啦，食饭都唔使食啦，系嘛？唔系，道理上系讲空，性系讲空，实际上相系有嘅。因为我哋空咧，明白呢个性空咧，就唔好执着，就唔好贪嗔痴。明白是有的呢，有因有果呢，我们就是知恶莫作，众善顺行奉行，有佛道可修，有佛道可成，这样做人才有意义嘛，是吧？如果你说是偏于空，那就消极，太消极了。如果偏于有，又太积极，太积极又会怎样呢？会作业，会贪嘛，贪之不厌的时候就作业咯，作业就受苦咯。所以佛教的精神呢，是由消极而夸张积极，由卑躬而走向乐观、哦、由这个无我而走向大我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、哦、如果一味讲无我，无我什么都不用理，什么都不做，就没有进取心、啊、这个社会就没有进步，人就没有幸福、啊、你没有办法帮助我，我没有办法帮助你，是吗？所以呢，我们一方面要讲空，一方面讲有，一方面空呢就不要执着、啊、一方面不讲有呢，就是空就什么都不好做，知恶莫作，不是说除了好事什么都做、啊、除了坏事什么都做就好了，众善奉行、啊、知恶莫作，空那方面来讲，知恶莫作是消极的，知恶莫作积极的，众善奉行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人生，才是中道了义教。佛教呢讲这个二类众性呢，就是开示阿难了义教，讲这个七分破妄，十分显见，会四科七谛，都是二类众性，这些都是中道了义教。可惜阿难呢，他到现在都未明白，他还叫佛、你教我啦，什么叫做中道了义无戏论法。哦，实际咧分分钟响度讲紧，咁所以咧佛就闹阿难啦。哦，佢话以是世尊告阿难言啊，以先厌离声闻缘觉，知小乘法，发心勤求无上菩提，故我今时为而开示第一二谛。佢话阿难啊，你啊翻嚟嘅时候，响任室翻嚟嘅时候，你话啊嘛，悔恨多闻不前道力啊嘛。 啊，多只是知道多问，不收收这个小乘法，你不喜欢嘛，你发心勤求，希望我讲给你听，奢摩陀心摩善罗最初方便嘛，你求这个无上菩提，我而今就为你开示第一二谛理咯。而学佛将世间气量妄想因缘自而自缠绕，点解我而家为你讲第一二谛，你而家仲系唔肯弃舍昔日嘅小乘虔教所讲嘅道理，仲将世间上所讲嘅因缘啊、自然啊、种种嘅气量法嚟自己困住自己，自己咧系令到自己冇办法明白啊。以虽多慢而是若人憎若言前不能分别，而来是为可怜悯者。他说你啊，你成日都讲法给人来听，讲这样讲那样，讲得头头是道、啊、就因为你多慢之过，多慢明白了法法就成日跟人来讲，但是讲啫、啊、你只管讲，憎若言前呢你就不知道了、啊、即是等于说我告诉你听，高丽参是好好的，北岐都好好啫，当归补铁噶，咁一味响度讲讲讲，等到个三样嘢等响面前咧，诶，当归唔知系高丽啊，高丽唔知当归，唔识分别，所以佛就闹阿难，佢话你成日响度讲法法，但系真真法法响你面前，你就唔知道，哦，吓呢啲咧，在我嚟睇嚟，你好可怜啊，咁。而家点啊？而家你要听咯，你俾心机听咯。我而家会为你讲啊，分别开示，亦当亦令当来修大乘者通达实相，安能勿言成受圣旨。佢话嗱，你咧只系多闻，唔肯修行，唔实实际际去修，所以咧真真性性嘅法法喺你面前，你都唔知啊。你而家就要俾心机听咯，哦。我而家咧係會為你好詳細咁分別開示呢個中道大乘法，我唔係只係為你阿能一個，亦為當來末法時代嘅發心修大乘嘅人咧，係能夠通達實相嘅理。呢度咧係戒聽，要阿能俾心機聽。咁你哋而家又俾心机听，睇下乜嘢系实相理 ？OK， 嗱，我哋知道大乘咧就对小乘讲嘅，因为阿难最初咧系修小乘嘛，小乘咧但求自利啊，净系小乘讲咧，净系讲人空，唔讲法空。大乘咧不但讲人空，亦讲法空。哦，天台中话咧。大乘咧有四教嘅差别，众教、通教咧嘅大乘教义咧，同埋小乘同嘅，大家都系修呢个苦集灭度道四谛法啊。咁嗱，众教嘅嗱，我哋而家睇下众教嘅道理所讲嘅道理系。看这个无常苦空不净无我，这样去修呢就是小乘法。若果发菩提心修这个四六道是大乘法，所以藏教不是一定是小乘，亦有大乘。那呢若果发菩提心啊，修呢个六道万行，结果如果成佛又点啊？嗱，就响末菩提时下，哦，嗱呢度响末菩提时下，末菩提时下系对以下嘅大宝莲花嚟讲嘅，呢、这个末字冇错吓。咁啊，如果系藏教嘅大乘。是发菩提心修这个事上落道呢，将来成佛是在木菩提事下，以这个生草为座来成佛，展生灭四谛法。若果是通教的所传的道理，是讲知法是因缘所生法，当体即空，三乘降品，小乘、中乘、大乘都一样是讲这些道理， 为发心不同了。小圣人呢只是发心自利，大圣呢就利他，所以呢由这个发心去回这个大小圣，大圣能够进一步修这个理性六波罗蜜。那圣法的时候呢在七宝菩提示下圣法，以天衣为座，展无生四谛法轮。别教呢是明这个中道，前这个中道就不是二边，二边就不是中道，这个是邓中不是言中，正是讲菩萨法。所以呢苦有无量，集有无量，讲无量四谛，修无量的行。咁将来呢在莲花台世界成佛，以大宝莲花为座，上好无量，展无量四谛法轮。言教呢二边就是中道，不是离开二边另外有中道，就是这部楞严经所传的道理，法法皆是二类藏性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大乘研究。信是讲法法，讲法法就是烦恼就是菩提，生死就是涅槃，以虚空为座，成清净法身，为利根大事，展无著四谛法轮。这个是大乘和小乘的分别，大乘小乘是在发心，藏汤二教都有大乘，能够发心自利利他圣法的话就是大乘。这部经明四科七大都是二类藏性，康二类藏呢就是显这个藏性不变，不藏性不变的体是唯一真理，没有种种法的差别，就是这个实相，就是这个实相。所以呢实相呢是亦有四种不同，有四教不同。若果说知行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，这个寂灭就是无常，这个寂灭就是无常，无常就是实相，这个是藏教理。若果说知法无相，无人相，无我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者相，无法相，无生死相，亦无涅槃相，这个是叫做实相，这个是通教的道理，通教的实相。若果说实相无相，无有相，亦无空相，名为实相，这个是别教的实相。若果说实相无相，无所不相，法法无非实相，是现教的实相。所以实相又有四教不同。这部经讲四科七谛皆即是二类藏现三谛离，就是空二在类藏显性藏性不变的体，唯一平等的真理，是无知法差别相，这种是叫做无相的实相。这部经显不空而类藏呢，是显这个藏性随现的作用，能随现现一切相，实法计之法无非实相，是无不相的实相。这部经讲空不空而类藏，是相显这个藏性的体和用，不变随现，随现不变，不变的体而有随现的用，所以就即空即有咯。虽然是随现，但是体不变，所以即有即空，空有相即，空有现用，是无相无不相的实相。这三二类藏的显三谛理，就是大乘中道第一二谛的实相妙理。阿难而家呢， 求法开示中道无气论法，法呢就话我一路嚟都系讲呢啲道理啦，你又唔明白啊，你而家俾心机听啦，我而家会为你再详细讲啦，咁所以柯能呢问法斥责之后呢，佢呢就好沉默咁样承受法嘅圣旨，承受法为佢说呢个中道了义之教。於是呢以下呢法呢就係讲出呢、这、一个二类众性非因缘非自然嘅道理。如果你话係世间法係和合变化而生嘅，又唔啱。话唔係和合呢亦都唔啱。呢种道理呢係非常之微妙嘅，亦相当难懂，都好难讲添。是吧，讲极都不明白，是吧？那我们俾心机讲，俾心机听了。阿难，而以所言四大和合法明世间种种变化，这里是前面阿难说啊，法啊，你成日都讲嘛，一切法是从因缘生嘛，一切世间所有法都是由因缘而变化嘛。现在法呢就说好像你这样说，阿难，比欲比大圣啊，体非和合，则不能以之大和，由而虚空不和之色。因为阿难话四大和合啊嘛，咁而家咧法咧就显出呢个四大，不但显四大啊，而显七大啊，地水火方叫做四大，法咧再加埋空根色七大。咁啊和合，咁而家就集中响和合嚟讲啦。你话世间四大和合而发生种种变化，咁而家阿难欲比大圣体非和合，话如果啊呢四大啊比大圣，即系呢四大嘅圣，如果佢本体唔系和合嘅话，就唔能够以之大和合啦。地不能够以水和，水不能够以风和，风不能够以火和、等于什么呢？等于虚空不集不和之色。这个空根你想拿支红笔插下去，空根会不会接受你的红色呢？不可能，是吧？你如果将绿色插下去，空根一样不会变绿、为什么？它不和之上嘛，空根不和之上。话如果呢个四大嘅性系唔和嘅，就冇办法，等于空根唔和之上啦。唔和之上，世间边度仲有种种之上发生咧？因为虚空系无相，所以你图乜嘢相，虚空都冇办法接受嘅。就算你以啊赤色、黄色、黑色、白色，整落空根，空根都唔会变成呢个红色、黄色、赤色。即系话，如果四大不和合嘅话，就点会产生呢个正觉世根、有情世根同埋气世根呢？而家世根上的确系有三种世根存在呀。所以我哋就唔能够话呢个四大嘅相系不和嘅，唔能够话呢个四大之相诶唔系和合嘅。咁啊唔系和合又点啊？系和合啦。咁啊若和合者，同即同依变化，始终成相成，生灭相续，生死死生，生生死死，而旋火轮未有休息。无而忽有叫做变，有而忽无叫做化。等于水的湿性、火的暖性、若果水火相和的，就同时就失了它的本性，就叫做变化，明白吗？变化这些是若世间有情之物来讲的，即是说四大的性和合呢，就有世间种种相发生了，是世间的始 四大分散呢，就是世根的灭，又是世根的终，始终相成，生灭相作。世根上之所有，你你我我，是是非非，仔仔先先，一切现象相续不停，就是因为四大和合而有的。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四大非和。若果有情世根来讲呢，众生这个我们这个四弟所组织的色生呢，是由业色为因，父母为缘，一期寿终就死，死了之后再生，生之后再死，死死生生无有了期的。至于外面的气世根来讲呢，亦是由四弟和合而生的，四弟别离又灭了，由此就再终，终再复始，从生而灭，既灭而后又生，生生灭灭，相续不已。所以内外四大的相都是生灭必变化，无有休息的。咁我哋嚟睇下啦，讲和合又唔系，讲不和合又唔系，究竟点样啊？嗱，若话四大的性唔系和合嘅，先讲不和合吓。只知道不变的体，不知随缘的用，是执性而迷相，有为作替理。所以法若这个作替理来讲呢，是讲四谛的，四谛的性非不和合，是和合的，以破众生非和合的执着。若果讲四大的性是和合呢，都不可以，无疑是同于四大的相生灭不已了。这种呢是执相而迷性，只知有随缘的作用，不知有不变的体，是有为增替理。因此法若这个增替理呢，是来讲明这个四大的性呢，是非是和合，不是和合的，以破众生的执着的和合。总括来讲，四大的性本来二类是二类众性，众性不变随缘，因此能够安立三种世根之有为相。我们不可以执着这个性而为这个相，因此非不和合，即是和合。在相来讲，即是和合。因为众性随缘不变，即是就是即理，前相就是性，所以我们不可以执着相而迷这个性，因此不是和合。在性来讲，不是和合。当知相是性从性所起的，相是不离性，相是性中的相，性是相中的性，性相的名声虽然是同，名虽然是不同，但是体是同的。既然是同一个体性，相体就是性同一个体性，哪里可以讲又和合又不和合呢？若果说四谛之性是和合的，就违背真谛理；若果说四谛之相不是和合的，有违俗谛理。因此法若性来讲是破执非和合，若相来讲破执和合，既非和合又不和合，又非不和合，究竟是怎样啊？法呢就借一个譬喻来显示这种道理，等于什么呢？等于水结成冰，冰混成水。你说水，在相来讲，你说这些水就是冰，得不得呢？不得，冰是硬的，水是流动的，是吧？但在性来讲，你说冰不是水，得不得呢？不得，冰就是水嘛，水就是冰嘛。所以分开相和性来讲，所以整个法呢 都是分开相的作替理说，分开性的真替理来说，性不为相，相不为性，明白相，性相不二，这个就是中道。咁呢，和合非和合都唔可以啦，係點樣講呢？咁